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看到这一幕，唐三却愣住了，一股寒气骤然从背脊处冒起。他突然意识到，先前的一切竟然并不是他意料中的幻境，那深海魔鲸王竟然真的是他的灵魂凝聚成的。 深海魔鲸王竟然真的没有被我彻底杀死，还将灵魂隐藏在魂骨之中。好一个百万年魂兽啊，果然强大。如果刚才我没有走出恶念的话，或许先前的一切就会成真。深海魔鲸王真的有可能接替我来继承海神神位。先前在躯干魂骨被剥离时，我承受的痛苦那么剧烈，恐怕也和深海魔鲸王有关。我的精神消耗越大，他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 六个圆形平台重新飞到唐三身体周围，而第七次的魂骨剥离痛苦也随之而来。这最后的剥离自然出现在唐三的左臂魂骨之上。出乎唐三意料的是，他的左臂魂骨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和先前右臂魂骨被剥离时承受的痛苦差不多，比起躯干魂骨剥离时的那种痛就要轻多了。眼看着那魂骨顺利地被剥离而出，朝着第七个平台落去。光影一闪，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虚幻起来，新的幻境出现在唐三面前。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个虚幻的夜空之中，空中繁星点点，仿佛在向他揭示着宇宙的奥秘。一个金色的平台出现在唐三面前，在那平台之上，一个全身散发着强烈金光的女人正漂浮在正中。她面庞上流露着极度痛苦的神色，若隐若现的金色铠甲背后的六片金色羽翼都缓慢地出现着，但她的脸部表情却已经扭曲了，很明显她正在承受着无与伦比的痛苦。唐三一眼就认出，这出现在自己幻境中的正是在天使之神传承中的千仞雪。唐三的意识如同一颗流星，嗖的一声划破长空，直接撞向了千仞雪的身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光芒一闪，他的意念就钻入了千仞雪的头部，眼前豁然开朗，另一个场景出现在唐三眼前。这是一个空旷的空间，唐三先看到的就是千仞雪。他的目光有些呆滞，呆滞地凝视着前方。顺着千仞雪的目光看去，唐三心头再震。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蓝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仿佛能够看穿一切的蓝色眼眸充满了深邃的智慧之光。修长的身材高贵而优雅，在他面前，一张竖琴静静地漂浮着。那男人缓缓抬起手，修长的手指抚上了竖琴的琴弦，叮咚脆响，化为完美的旋律，在这空旷的空间中回荡着。而千仞雪也正在一步步朝着那人走过去，口中念叨着什么。 唐三，为什么会是你？ 是啊，那年轻的男人不正是我吗？可是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所在的应该就是千仞雪意识深处了，可是那个出现在她意识中的我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她的考验吗？ 没等唐三多做思考，在他眼前的千仞雪已经走到了另一个他自己面前。千仞雪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扑入了那个唐三的怀中，而那个唐三也反搂住千仞雪。唐三的实力确实强大，可眼前这样的景象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意识呆住了。而就在这时，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虚幻，那场面渐渐消失，周围只剩下空旷。突然，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突然出现，似乎是意识回归了本体。正在他微微发愣的时候，一个人投入了他的怀抱，金色长发飘扬，可不正是千仞雪吗？唐三的眼眸开始出现了金色的血丝。 完了！ 此时海神殿中，全身笼罩在金色光芒中的史莱克六怪全部目瞪口呆地看着另一个世界中传承的景象。宁荣荣和朱竹清闭上眼睛不敢再看， 此时此刻他们甚至都已经顾不上为唐三祈祷了。小五的目光却变得呆滞了，泪水顺着面庞缓缓滑落。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却心痛得无法呼吸。 哥，难道你真的就这么…… 小五只觉得全身一阵无力，他可以在唐三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拼死帮他，可是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却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就在下一刻，戴沐白、奥斯卡和马红俊却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传承中的景象。 滚！ 为什么？ 你不是他，我只属于小五。 唐三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很冷。千仞雪的身体瞬间化为一蓬金色的火焰，骤然爆发，燃烧在唐三面前，也将眼前的幻境和所有的一切燃烧殆尽。当幻境出现，当唐三眼看着那场面的时候，他就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四个字。在这幻境中，这四个字始终弥漫在他心里。到了最后，也正是这四个字将他的心拉了回来。唐三默念的正是先前小五心灵相通时传给他那四个字，那不是我。 哥，哥。 景象恢复正常，第七个圆形小平台之上，左臂骨漂浮其上，在那金色的浪涛滋润之中，化为泰坦巨猿的身影。虽然要小得多，但此时的泰坦巨猿却完全变成了金色，注视着唐三。他的目光中只有温和。 唉，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先前所看到的景象应该是真的。难怪千仞雪会对我那么容忍。 八关已过其七，唐三右手直接从如意百宝囊上抹过，那颗柔软而充满弹性的晶珠就已经出现在他手掌之中。他可没有忘记海神对他说的话，要想通过这第八关，晶珠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走到这一步，唐三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皆果。如果不是海神之心破碎，我应该已经完成了海神的传承，而眼前所要做的最后一步，也是最想做的，就是重新唤醒海神三叉戟的神威。 第八个平台漂浮到了唐三面前，同时漂浮过来的还有那黝黑的海神三叉戟。海神三叉戟看上去还是充满了深邃的气息，只有那中间的空洞令唐三心中隐隐作痛。小心翼翼地将那柔软的晶珠按上去之后，唐三摘下自己腰间的24条明月叶，将盛放有一立方米之多的晶脑毫无保留地倾倒而出。他先抓起一块，将已经被海神三叉戟孔洞挤压得有些变形的晶珠粘合在那里，然后他将海神三叉戟缓缓插在那一堆晶脑之上。湛然蓝光从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出电射而出，强烈的蓝光照耀着海神三叉戟，毫无保留的精神力释放，没有任何技巧，唐三只是目光平和地注视着海神三叉戟，就那么不断地将自己的海神之光释放，在他心中只有虔诚的呼唤： 回来吧，我的伙伴，哪怕是付出我的一切力量，我也要将你找回。 海神之光释放得越来越强烈，那黝黑的海神三叉戟已经被包裹成了蓝色，仿佛是受到了海神之光的影响，来自于深海魔鲸王的鲸脑也渐渐变成蓝色，缓缓地一点一滴地融入海神三叉戟之中，那颗晶珠也在变成蓝色的鲸脑融合下真正地镶嵌在了孔洞之上，缓缓地吸收着来自唐三的海神之光。这个过程变得很漫长，平台周围的金色海洋也随之变得平静，没有波涛，倒像是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金色大湖。哪怕是精神力再强，也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先前唐三在通过七情考核的时候又消耗那么巨大，渐渐的他的精神力已经接近枯竭，甚至有些透支，但是唐三却依旧重复着海神之光的输出， 全身上下唯一有些变化的可能就是眼神，从先前的平静变成了坚定。刚才他对海神三叉戟说的那句话是男人的承诺，这么多苦难都过来了，在这最后时刻，无论如何唐三也不会放弃。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唐三的身体已经在颤抖，脸色苍白如雪，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也变得越来越暗淡，但是他却依旧在咬牙支撑，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海神之光的输出。他心中有种感觉，如果自己这时候停下来，那么恐怕永远也无法再恢复海神三叉戟。就在这时，唐三脚下的平台突然渐渐点亮，原本围绕着圆台的那八个小圆台中，除了来到唐三面前的第八个圆台外，其他七个圆台开始围绕着他的身体缓缓旋转起来。每一个圆台上那金蒙蒙的雾气都开始变成强烈的金光，令唐三身体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加闪亮。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